并没有任何作用。在剥除这个丑恶世界所有伪装之后，徐阶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：利益。胸怀天下、舍生取义的绝对道德确实是存在的，可惜的是这玩意儿太高级，付出的代价太高。从古至今，除了个别先进分子外，大多数人都不愿消费。利益，只有充足的利益才能驱动人们的魔力，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，极其的残酷却异常的真实。在这个残酷的现实面前，徐阶终于明白了知行合一的真意。无论有多么伟大政治的理想，要实现它还必须懂得两个字：变通。只有变通，只有切合实际的行动，才能适合这个变化万千的世界。于是在醒悟的那一天，徐阶丢弃了他曾信奉几十年的文字和理念，面对那肆无忌惮的矿霸贪官，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。不久之后，徐阶的随从们惊奇地发现，几乎在一夜之间呢，那些霸占盐矿的地方黑社会突然隐退江湖，老老实实地回了家。在纳闷和兴奋的情绪交织中，他们向徐阶通报了这个好消息。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，徐阶并没有丝毫的惊讶和喜悦，似乎这早在他预料之中。而事实确实如此。几天前，徐阶带领着几个亲信来到了盐矿的所在地，他没有去那里的官衙，而是找到了另一群人，当地的里长。当然，这些所谓的里长并不是什么善类，盗矿的好处自然也有他们的一份。就在他们不知这位大人来意、惶恐不安的时候，徐阶亮出了底牌：铲除那些矿霸，我将给你们更大的利益。于是一切都解决了。这些以往雷打不动的人突然焕发了生机，他们立刻动员起来，发动各村各户，连夜把参与盗矿的人抓了起来，刻不容缓。在徐阶的政策影响下，各地各村纷纷效仿，兴起了打击盗矿的高潮。对这种特殊的群众运动，当地官员个个目瞪口呆，束手无策。盗矿干不下去了，只好走人，危害当地十余年的祸患就此解除。徐阶终于成功了，他没有死守所谓的绝对道德，用利益打倒了利益。但当他将所有的内情坦诚相告的时候，一位随从却十分不以为然，愤然而起，指责徐阶的处理方式是耍滑头、搞妥协。是的，这是妥协，徐阶平静地回答道，但我赢了。经历了艰辛的历练，徐阶终于知道了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，也彻底领悟了心学的含义和聂豹留给他那个秘诀：知行合一。我想我明白了。徐阶注视着当年他来时的方向，做出了这个自信的回答。嘉靖十三年，也就是公元1534年，徐阶终于熬出了头。他因政绩优秀被提任为湖广黄州同知，这个黄州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。可运气来了，挡都挡不住，还没来得及赴任，就又得到了个消息，他再次被提升，改任浙江学政。在浙江干了3年教育工作后，徐阶迎来了他人生第二次转机。这一次他的职位是江西按察副使。作为江西的高级官员，徐阶再也不用每天爬山沟深夜翻档案了，但是麻烦还是找到了他的门上。一天呢，他家的门卫突然前来通报，说有一个人想见他。徐阶还以为有何冤情，便同意了。可是这位仁兄进来之后，既不哭也不闹，却直截了当地向徐阶表示自己积极肯干，要求进步，通俗点说就是想升官。徐阶笑了，他从未见过如此莫名其妙的人。你说升官就升官， 凭什么呢？可是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，因为这位找上门来的人说出了他如此自信的理由。 我是夏首府的亲戚。 这实在是一个很合理的理由，也十分正常。提拔夏言的亲戚，夏言自然也会提拔自己，公平交易，符合市场规律。而已经学会变通的徐阶似乎没有理由拒绝，然而他拒绝了，留下一句话后，他把这个人赶出了家门。 我到此为官，是来管束你们，不是滥用职权谋求晋升的。这位仁兄灰头土脸地走了， 自然不肯甘休，马上给夏言写信痛骂徐阶，还四处扬言要给徐阶好看。徐阶听到了风声，却一点也不以为意，不理不睬，只当没听见。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时间， 经历磨难懂得变通的徐阶已然成为了一个熟悉官场规则的人。他很清楚讨好夏言能给自己带来什么，但他却坚定地回绝了。在很早以前，徐阶曾决心做一个正直的人，匡扶社稷，为国尽忠。许多年过去了，他受到过无数打击，经历了很多痛苦，却从未背叛过自己的初衷。事实证明，他始终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，是一个了不起的人。嘉靖十八年，也就是公元1539年，坚持原则的徐阶遇到了坚持原则的夏言，于是他又一次得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。在外历练八年之后，他即将踏上回京的道路。一般来说，大兴土木搞工程是当官拿回扣发财的不二法门，所以凡有修理河道、建筑粮仓之类的项目，各级官员无不擦拳摸掌，跃跃欲试。而徐阶大概是唯一的例外，但在他即将离开的时候，却也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要求：修建一个祠堂。祠堂一般都是用来纪念某个人的。可让经办官员惊讶的是，徐阶所要纪念的这个人，既不是他的朋友，更不是他的亲属。事实上，他根本没见过这个人。 此人是我的老师。 徐阶这样回答旁人的疑问。于是，在王守仁祠堂建成的那天，徐阶亲自到访，在众人惊异的眼光中，他整肃衣冠，向这位伟大的先辈跪拜行礼。 我曾随文卫公习阁下之道。 文卫公啊，就是聂豹。聂豹字文卫， 历经十年方得所悟，虽未能相见，是为再传弟子。师恩无以为报，为牢记良知之学，报国济民，匡扶正道，誓死不忘。 拜别了这位素未谋面的导师，徐阶踏上了返京之路。 近十年的磨砺和历练，那个不谙世事的青年翰林已然变成了一个工于心计、老谋深算的官场高手。 但这并不是徐阶的唯一收获，更重要的是他终于领悟了所谓光明之学的真意。领教了黑暗中的挣扎、沉浮，天真幼稚的徐阶终于回到了真实的世界，一个丑恶现实的社会。但耐人寻味的是，那门追求光明的奇特心学正是诞生于这黑暗的世界中，倔强地光耀着自己的光芒。而创立者王守仁先生一生饱经风雨坎坷，却怀着一颗光明之心死去。 因为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纵使执着，纵使顽强，却依然是软弱的。 他们并不明白，在这世上很多事情你可以不理解，却必须接受。只有真正了解这个世界的丑陋与污浊，被现实打击、被痛苦折磨、遍体鳞伤、无所遁形， 却从未放弃对光明的追寻，依然微笑着坚定前行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勇者。 不经历黑暗的人是无法懂得光明的。背负着黑暗活下去吧，徐阶，坚持下去，你会找到光明。 重返京城的徐阶开始在新单位上班，他的职务呢是东宫西马监翰林院侍读，简单说来就是太子党兼宰相培训班学员。十年之后，他再次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心，但这次他不再像十年前那样得意了，因为一路走来啊，他已为自己的嚣张付出了代价，而且他还得知自己能够死于翻身，竟然是托那位夏首辅的福。他简直难以相信呢，在朝廷的官场上还有如此不计前嫌公正处事的人。徐阶的心中充满了感激，他决定带上礼物去拜会这位前辈。可当他见到夏言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似乎打错了算盘。夏先生对他十分冷淡，也没收他的礼，只是板着脸看着他。还没等他说完感谢词，就挥手打断了他，丢下了一句话让他走人。 我对你呀、并无好感，召你回京只是为国选才而已，你无需谢我，今后也不必再来。 徐阶收回了礼物，脸上却露出了笑容，因为他已经了解眼前这个做了好事也不认账的老头，虽然看似古板严肃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。徐阶的判断是正确的，自从进入朝廷以来，夏首辅曾多次亲自查问他的工作情况，并曾对他赞不绝口，但这一切他从没有在徐阶的面前提起过。就这样，六十多岁的夏首辅与三十多岁的徐翰林建立了一种奇特的关系，一种没有利益没有交易的真诚关系。夏言是个有着坚定道德原则的人，他虽然深通官场原则，但也不怕皇帝，不畏权贵，敢于直言，不搞山头主义，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事情他都愿意去做，所以他愿意提拔那些有能力的人，即使他并不喜欢这个人，比如徐阶。此外，夏言还有一个特点，从不拉帮结派，无论有多少人主动登门投靠，他都加以推辞，是个结结实实的官场光棍。但如果你认为这是一种高尚的品德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要知道，夏言先生也是官场的老狐狸，他不搞小团结，那是给皇帝看的。皇帝是最大的光杆司令，只喜欢比他更光的人。按说这一招没错，但夏言做过了头，在工作中从不团结同志，每天昂头走道，也不怕摔跤，以至于大臣们编了这样一句顺口溜：不见夏言，不知相尊。混到了这份上，也就离死不远了。相对而言，徐阶的情况要好一些，他多少啊也能搞点关系，交几个朋友，但和同时代的绝顶政治高手相比，他的脸还不够厚，心还不够狠。如果失去夏言的庇护，仅凭现有的资源要应对即将逼近的那几个可怕的敌人，结局只有死路一条。但上天似乎始终保佑着这个人，自从他踏入东宫的那天起，一个强大神秘的政治组织就已开始紧密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。当时的东宫云集了朝廷中的精英分子，他们大多都是翰林出身，且年纪不大，在官场中混的时间不长，相对比较简单。但敏锐的徐阶却惊奇地发现，在这里似乎活跃着一个秘密的政治组织，成员彼此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。出于好奇，他结交了其中的两个人，一个叫赵时春，另一个叫唐顺之。作为嘉靖二年的探花，徐阶在摆资历时 是很有点炫耀资本的，但如果翻开这两个人的履历，就会发现人外有人实在不是一句空话。赵时春，平凉人，14岁中举，嘉靖5年会试第一名，会员。唐顺之，武进人，嘉靖8年会试第一名，会员。徐阶之所以去接近他们，主要是出于好奇，因为他发现呢，这帮人的言谈举止十分奇特，不同于常人。但当他小心翼翼接触对方的时候，才发觉这两个人对他抱有同样浓厚的兴趣。赵时春和唐顺之热情地接纳了他，并很快成为了他的朋友。而随着了解的深入，徐阶惊奇地发现他和这两个人有着很多共同点，从处事原则到政治见解竟然如此惊人的相似。很快他们由朋友变成了同志。所谓同志，是指志同道合的人。但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中，徐阶的疑心却越来越大。他的直觉告诉他呀，这种相似绝不是偶然的，在他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。直到有一天他听到唐顺之的那句话后，才最终解开了这个疑惑。我是王姬的弟子。徐阶笑了，很久以前聂豹曾对他提过这个名字，他十分清楚地记得王姬是王守仁的嫡传弟子。他们来自五湖四海，却为一个共同的身份走到了一起，王学门人。还有其他人吗？徐阶终于明白到底是什么把这些不相干的人联系在一起。是的，还有很多人。唐顺之意味深长地答道。就这样，徐阶成了他们中的一员，因为他们秉持着同一个信念，遵从同一个人的教诲。这是一个特别的团体，将他们聚拢在一起的不是利益，而是一种共同的政治理念。出人意料的是，后进的徐阶却很快成为了团体的领导者，经常组织大家搞活动啊，就是学习交流心学。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，因为按照辈分来算，唐顺之才是真正的第三代嫡传弟子，而徐阶的老师聂豹并未正式拜师啊，他自己是自封的，论资排辈呢，怎么也轮不到徐阶。但大家对此毫无疑义，因为他们十分清楚，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徐阶是他们最好的选择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，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媳妇儿，坐好了，咱出发喽！ 哎呀，老公，好几天没坐你车，怎么脏成这样呢？ 这两天忙，忘收拾了。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！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？走你！哎，还有香蕉皮呢，这 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？啊、嗯，送你。 哎呦，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！ 哈、啊！ 哎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哎，我说，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？我们呀、啊，扫马路的不收小费。 车窗里扔出去的，除了垃圾，还有品德。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，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。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，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。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，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。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，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。 文明礼仪多一度，和谐社会每一天。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 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 FM 98.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悠悠华夏5000年，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，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，时代的兴衰，朝代的更替，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，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毫无疑问，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，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。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。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。 徐阶就此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班底儿，而他的这一阶段经历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。这并不奇怪，因为和当时为数众多的政治帮派相比，无论人力还是物力，这个组织实在一点也不起眼。但事实证明，正是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团体，在那场决战的最后一刻，发起了决定胜负的一击。东宫是没有什么事情干的，徐阶就这样在王守仁理论培训班待了4年，等来了一个新的职位。嘉靖22年，也就是公元1543年，徐阶被任命为国子监祭酒，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国家行政学院校长。这里的学生不用参加公务员考试就能当官，虽说名额有限，但只要能混出来，职业前景还算不错。见到徐校长，自然也就毕恭毕敬行礼。这就是徐阶的第二个人脉资源。加快速度吧，徐阶，你的战前准备时间已经不多了。2年校长任期之后，徐阶得到了一份至关重要的工作，吏部左侍郎，就是人事部副部长。徐阶实在应该感到幸运的，如果没有这份工作，他将极有可能失去站上决斗舞台的资格，被人干净利落地干掉，或是沦为一个不起眼的配角，了此一生。科学研究证明啊，上至三皇五帝，下到21世纪，远达非洲丛林食人部落，近抵家门口的老大妈居委会，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时代，人事部门都是最牛的，说提你就提你，让你滚你就得滚。因此明代的吏部向来都是最难缠的衙门，所谓话难听脸难看是也。 一个小小的六品主事就敢训地方布政使，你还不敢还嘴，老老实实的给人家当孙子，要不爷爷不高兴，给你小子档案写上两笔，管保你消停20年。徐阶却是唯一的例外，自打他进入吏部后就没有训过一个人，每逢有地方官进谏，只要他有时间都亲自接待，还要谈上个十几分钟，搞得很多人诚惶诚恐，激动不已。回去时鼻涕一把泪一把的逢人就讲，兄弟，我在吏部的时候徐侍郎如何如何，太够哥们儿意思了。不过据本人估计啊，按照徐阶的工作强度，估计能把那些人的名字记住就很不错了，鬼才记得说过些啥。但无论如何，徐阶借此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，成为了官场上棘手可热的人物。继续努力，那场惊天巨变很快就要来临了，还有一年。此时的严嵩也正在紧密地筹划着，情况已经到了极为危险的地步。夏衍占据高位，自己的伪装已经暴露，图穷匕现，必须采取措施除掉他。但严嵩没有信心，因为夏衍比他的前任张聪强得多，他有才干，有城府，而且从不惧畏，善于斗争，实在是太强大了。然而此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，他告诉严嵩，其实啊，夏衍很容易对付。这个人叫严世蕃，是严嵩的儿子，此人长得很有特点，肥头大耳，还瞎了一只眼睛，算是个半盲，就这副长相走在街上都影响市容。但事实证明，他确实是一个极为厉害的人物。夏衍才高闪断，貌似刚硬，却处事犹豫，优柔寡断，虽身居高位，其实啊并不可怕，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人物。严世蕃自信地看着他的父亲，接着说道，所谓举世奇才，放眼当今天下，三人而已。第一个，督察院右迁都御史杨伯。杨伯是蒲州人，嘉靖8年进士，考试成绩一般，高考后分配到偏僻地方当县长，和同学们比起来混的那叫一个灰头土脸。但这位仁兄可谓金鱼起势池中物，一到下雨就翻身，很有几把刷子，虽是文官却也精通军事，后来不知怎么地被当时的内阁大学士翟鸾看中了，调到京城，先在兵部五选司当主事，然后去了纸坊司。哎，这纸坊司啊，就是那最穷最忙的地方。他在纸坊司当员外郎，因为他升得太快，很多人都不服。但事实证明，高级领导的眼光是不会错的。杨伯确实是一个天才，他有着一项极为特别的本领，过目不忘。据说大的国家政事，小的各地地形地貌，只要他见过一次，都能熟记于心。此外，他还能说好几地方言。这要换到今天，估计也是个月薪过万的金领。因此啊，他除了干好日常工作外，还经常给领导当秘书，出去视察。而他最为光辉的经历，就发生在当秘书的日子里。有一次，翟学士奉命去巡边，就是所谓的视察国境，慰问官兵。这是个苦差事啊，当年又没有直升飞机，这边防哨所要是建在穷乡僻壤高原地带，大学士也得爬山沟，见到人喝杯茶才好走人交差。唯恐一去不复返的翟学士决定带上杨伯。事实证明啊，这一举措是十分英明的。大明天下着实不太光明，一路上风吹雨淋就不说了，到了宿州竟然碰上了劫道的，这也真是怪事儿。朝廷的第二号人物，当时翟鸾内阁排名第二啊， 竟然被强盗打劫。但在那年头，管你是啥干部，人家强盗也是干本职工作，一句话，交钱。更为奇怪的是，见到这群劫匪，翟学士的随身侍卫竟然没有一个站出来，而翟学士本人也是目瞪口呆，因为这是一帮有政治背景的劫匪。蛮番，所谓蛮番，是指当地少数民族或是不开化人群。这帮人靠山吃山，听说大官到了，不但不怕摊派，穷地方也没啥好摊的，反而奔走相告，秉承大官大抢、小官小抢的精神，热情动员大家去劫道，反正天高皇帝远，不抢白不抢。当然了，他们劫道也是先礼后兵的，先派人去接触，所谓邀赏，给钱最好，要是邀不到，咱们就回去抄家伙。思前想后，翟学士决定用武力解决问题，可是身边侍卫却不执行他的命令，原因很简单啊，对方人多呀，真的很多，这是打头阵，人家还特地放了话，七的五八的一的还没到呢，吃完饭就来，麻烦了，这偏僻地方，地方衙门也没多少人，要调兵来救，只怕等人到了，翟学士的脑袋已经被人拿去当夜壶了。关键时刻面子不重要了，既然打不得，翟学士便打算开溜。然而这时杨伯站了出来，有我在，必保大人无恙。翟鸾十分好奇地看着杨伯，停住了脚步。其实在这个世界上，只要你敢忽悠，什么奇迹都是可以发生的，正所谓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忽不到。杨伯召集了所有的侍卫，让他们整理好着装，拿好礼装备，然后威风凛凛地走出了营房。还没等蛮番反应过来，杨伯就对着他们大喝一声，列队迎接。这嗓子把劫匪吼糊涂了，被劫的还敢这么嚣张？嚣张的还在后边。杨伯接着喊道，翟大人是内阁大学士，亲率大军先行至此，你们出来迎接竟然只来了这么几个人，其余的人哪儿去了？若还敢如此轻慢，就把你们都抓起来。 您一被劫的还嫌咱们人手少， 这下子搞得强盗们也无所适从了。正在踌躇不定的时候，杨伯又发话了，看在你们出来迎接的份上，还是给你们一些赏赐，下次注意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又打又拉。杨伯兄可谓是聪明绝顶啊，要知道人家强盗也讲究吉利，从来不走空探，给点钱也是个意思。翟学士终于安全地回到了京城，而杨伯也因此名声大噪，成为了朝中头等重臣。第二个人是锦衣卫指挥使都督同知陆炳。嘉靖十八年二月丁卯夜四更，嘉靖行宫，外出巡游的嘉靖在他的行宫中安睡，与此同时，几缕黑烟却开始在阴暗的角落里升腾，瞬息之间火起，由于风大天黑，火势蔓延很快，又不易控制，侍卫们仓促之间不熟悉方向，找不到皇帝，眼看火势越来越大，很多侍卫已然放弃了希望，准备上街买白布筹划追悼会了。正在此时，只见说是迟那是快，一位兄弟突然淋湿上衣，光着膀子就往火海里冲，众人正瞠目结舌， 没过多久，这位救火队员又背着一个人冲了出来。大家正感叹这哥们真傻，为一年几十两银子还真敢玩命。等到看清他背上的人时，大家又一致感叹，这条命玩得真值，玩大了，值大了。嘉靖皇帝就这样被人背出了火海，可谓死里逃生。等到侍卫安置好了皇帝，这位救人者洗了把脸，露出真面目的时候，大家却又彻底丧失了感叹的勇气，即刻一哄而散，有多远跑多远。因为这是个职业特殊、不好招惹的人，他就是陆炳，时任锦衣卫、南镇抚司最高长官。纵观整个明代，特务组织层出不穷，但贯彻始终的只有两个：锦衣卫和东厂。锦衣卫的历史最为久远，但东厂却后来居上，因为掌管东厂的是太监。虽然由于不幸被挨了一刀，体力往往不如常人啊，这个练过葵花宝典的除外，却容易成为皇帝的亲信。而锦衣卫长官指挥时，身体没有明显缺陷，自然要稍逊一筹。久而久之，锦衣卫的地位越来越低，个别不争气的长官竟然会主动给东厂太监下跪。自永乐之后，在大多数时间里，东厂一直占据了压倒性优势，而锦衣卫只能无奈地扮演着配角。只有一个例外，似乎是上天的刻意安排，在这风云激荡的时代，陆炳出现了。在这个可怕的人手中，锦衣卫将成为最为恐怖的斗争武器。但更为有趣的是，这位威震天下十余年让人闻风丧胆的锦衣卫陆炳，其实算不上是个坏人。陆炳出生在一个不平凡的家庭，家里世代为官。哎，请注意啊，世代两个字厉害就厉害在这里，这个世代到底有多久？一般来说怎么也得有个一百年吧。一百年呢，那是起步价，600年起还不打折。据说他家从隋唐开始就做官，什么五代十国、大宋蒙元，无数人上上下下打打杀杀，似乎和他家关系不大。虽然中间也曾家道中落，苦过一段时间，但基本上总能混个铁饭碗。其坚韧程度连五代时候的那位超级老油条冯道也是望尘莫及啊。到了明代，这一家子更是不得了。陆炳的父亲陆松接替了祖上的职位，成为了一名宫廷仪仗队员，不久之后又被一位藩王挑中，成为了贴身随从。应该说，在明代跟着藩王混实在没有太大的前途，不是跟着造反就被砍死啊，这成功者呀只有朱棣先生，哎，就是待在小地方闷死。可偏偏这位藩王是个例外，兴献王，他的儿子就是嘉靖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。可陆松虽然运气不错，他的老婆运气却更好，被招入王府当了乳母。为什么说运气好呢？因为他喂养的那个孩子正是嘉靖。可是陆炳兄当时年纪还小，又不能丢给幼儿园，于是陆炳只得随着母亲进了王府，母亲喂奶，他在一边玩。几年后他依然在那里玩，只是旁边多了个朋友。陆炳先生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，和他一起玩的那个伙伴后来进京成为了皇帝，陆炳则始终跟随在他的身边。简单概括一下，陆炳和皇帝吃同样的奶长大，玩同样的游戏，用今天的话说是光屁股的朋友。所以你大可排除他投机的可能性。这位兄弟之所以去客串救火队员，其主要原因在于里边的那个人是他的朋友。这就是陆炳家庭情况，祖上七八代不是官僚就是地主，这要赶上化成分那年头，估计得拉着游街两三个月。 所谓富家多败子，然而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陆炳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。哎，太不寻常了。有时你在生活中会遇到这样一种人，学习比你好，体育比你强，家里比你富，长得比你帅。哎，好了，就不例举了。总之一句话，不比死你也气死你。陆炳大致就属于这个类型。小伙子长得很帅，体格也好，更为特别的是他有一种独特的走路姿势，独行类鹤，真是人才呀。只要回家翻翻赵老师的动物世界，看看鹤是怎么走道的，你就明白陆炳先生实在太不简单了，要换了一般人非得累死不可。有钱有势，相貌出众，姿态优雅，有这样的条件你想不嚣张都难。可偏偏这位兄弟还有一个特点，谦虚谨慎。出乎很多人的意料，出身显贵的陆炳是一个十分低调的人，对这个周围的人呢也十分客气，没有一点高干子弟的架子。更让人称奇的是，这位兄弟的官位竟然是自己考来的。明代科举分两种，文举是其中一种，全国人争几百个名额，难度超高。然而还有一种考试比这玩意更难考，那就是武举。文考是千军万马走独木桥，那武考大致就算是走钢丝了。考试这玩意儿也要看运气，什么心理素质、营养程度、考官喜好之类的多了去了。要是掉下来不要紧呐，淹不死的爬起来再考。可这一套在武考那边就行不通了，因为那是要抄真家伙干仗的。考试内容丰富多彩，除了马战、步战外，还要考弓箭射击技术。这几场夹带复印资料是没用的，你要不会趁早别上场，没准儿就被人给废了。但最不幸的事情在于，你就算挺过了体能测试、武艺展示，到最后关头还有一道缺德的关卡，策论。所谓策论，也就是给你个题目让你写答案，比如什么我国周边军事形势等等等等。这就是难为人了，搞这一行的人基本都是武将世家出身，说的不好听就是职业军事文盲，以大老粗居多，能把自己姓甚名谁、字什么写清楚就很值得表扬了。你还指望这帮人写策论？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。明朝那些事，尽在下集。 当蓦然回首，才蓦然长记天涯路，只影向谁。只清晰千里几寒意，若功成关灵归故里，今夜便声迢递凭传奇，血染黄沙魂归之息，月光斜今夕是何夕，雪花飞魂归未有期，今夜更有挑笛无泪泣，青丝成雪兮才为敌，生若求不得，是如爱别离，终有日你会懂真谜题，黄泉碧山雪月下长相依，相伴或来世再惜，为何你总不懂这谜题，当蓦然回首才默默长记天涯路，只影向谁，黄泉碧落去从几分两地，千山雪下长相依，月光稀是谁道寒意，天涯路还自归故里，今夜无雪无期无悲喜，两相对望西风细细， 吹着沉默的花香，吻过谁的眉间发梢，梦里梦外云水一方，轻拥小小村庄，白鹭城市那句诗蒹葭苍苍，青瓷台窗不敢细量，梦梦处你莞尔回望，也曾听醉于歌谣伴归家，便过旧情这温柔时光，种红豆样何必梳理上，有你我不再流浪，江南天雨上望，街头